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讲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朱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我们经常说呢，疾病啊，防大于治啊。那么任何的疾病呢，它发生都是有信号的。如果呢，这些信号发生以后，我们积极的进行这个预防和治疗的话，它就会使他的病情呢得到一定的遏制哈，以便呢他真的是成病以后再去治疗，那真的是这个非常麻烦啊。但是我们如何从预防的角度这个基础上来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普及工作，这也很重要。 是我们说每一个疾病的发生啊，它有都有一个前期的这个预警信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症状。当然你说我们有这个普通疾病啊，可能我们哪里痛啊、胀啊、酸呀、麻呀，或者胸闷呀、气短呀，我们不舒服啊，那都还好说。可是你看，在这个临床救治里边，我们老给大家讲的，尤其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啊，一个气候的变化，一个情绪的这个承受能力，一个身体的耐受性啊、顺应性啊、适应性啊，它都差了。这个直接危及我们人体生命的，你看，一个是主要是两个疾病，一个我们说是心脏方面的，一个就是我们大脑方面的。你看心脏方面的，我们说急性心肌梗死，那它直接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那对于我们大脑来说，当然你说就这个死亡顺序排序的话啊，你看这个脑出血啊，它的这个存活率是相当低的。脑梗塞呢，相对脑出血来说，诶，它的死亡率不高，但它的复发率和致残率它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大家老说的这个脑梗，缺血性的这个脑血管疾病啊，那你最后这个半身不遂啊，语言障碍啊，吞咽困难啦，这个四肢这个麻木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这些呢都是这个危害相当大的。因为这些疾病出现了以后，你看一个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你发生心梗以后，你的心功能一定是减退的，就是你再不能去做相应的这个体力活动。那你说脑梗如果留下后遗症以后，那这个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如果假如说你瘫痪了，最少你的家人得在你的床边得伺候你。还有一点，就你自己来说，你这个你像有些人吃喝拉撒都需要这个借助别人的手和脚才能就这个形式，就说不能独立生活了，这就是一个因病致残。所以这个我们你像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预警啊，尤其像这个脑血管疾病，早期我们还都是一些症状，可能我们是头晕呀、头痛啊、失眠呀、记忆力减退呀，或者说我只是一些肢体这个麻木啊，这点小伤害我们及早干预的话还可以，怕的就是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我们病这个致残，这经济负担也大，然后生活又没有质量，这就很被动。 其实有些疾病呢，一旦发生以后，也许通过治疗它的症状呢能够控制住，但是呢它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呢是难以逆转的，是非常困难的。 没错，所以这个咱们讲养生更多的是防嘛，我们老说这个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那如果这个脑血管这个病变， 出现以后，你看我们通常很普遍的就是腔隙性这个脑梗死，虽然他那个病灶小，他不至于致残，但这个时间久了慢慢导致这个病灶多了以后，我们也会记忆力减退，甚至今天发病率高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都跟这个脑缺血是相关这个相关联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刚才谈到这个怎么来，如果当然平时我们给大家讲的你这个预防还是要防范血管里边的纤维化的脂质斑块，因为那个是核心，不管你今天是这个梗死性的还是出血性的，那个是核心。但是就是说来得及的，如果对我们危害大的，那大家注意一下啊，我说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中你如果出现这些问题，马上去医院，最少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就是说如果大家在生活中你的眼睛啊，就是说单眼看东西不清楚，就是一只眼睛看东西不清楚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眼前这个发黑，有些人啊他是眼眶或这个眼球他感到有点这个疼痛流泪，眼眶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个额头啊前额部感觉就和正常比有点不正常，突然这个一只眼睛这个失明或者看东西不清楚，在过一段呢，就是在短时间内他马上他个又缓解又恢复了，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容易让我们听众同这个听众们这个忽视，因为他过去他就好了， 对，他是短暂性的， 短暂性的发作一下，他觉得哎呦我年龄大了嘛，就应该是这样。其实如果假如你又有高血压，你又有高血脂，你又是一个50岁以上的人，千万不敢大意，这会儿宁肯折腾一下麻烦一下也不要大意。再有呢就是说还有有些人是这个发作性的这个眩晕耳鸣，对于有些人来说他还有这种恶心呕吐走路这个不稳，这个啊如果出现眩晕耳鸣或者还有伴有这个恶心呕吐走路不稳的话，这通常就是我们椎基底动脉这个供血不足，这会儿已经开始发作了，哎，大家要注意。再有呢就是有些人是出现这个半身麻木，全身呢发生这个没有劲儿，偶尔呢流一下这个口水，还有个别人呢是突然听不懂别人说话，或者这个舌头这个发硬发麻说话不清楚，喝水的时候呢打一个这个呛口或者这个打嗝。我说这些症状啊，你看它都是那个有些短暂一下就过去了，非常容易这个忽视了，但你如果说出现了，其实这会儿身体已经发出了这个信号，你这个脑血管供血出现了这个障碍，虽然说当时没事儿，但是这个下面就要注意。再有呢当然这个比较多的啊就是一过性的这个意识不清楚，就突然我就断片了，不知道这个前面发生了什么。还有一些人就是说这个嗜睡，总是这个犯困睡不醒。再有些人还有一些什么症状呢，就是突然不能说出物体这个名称，注意力这个不集中，这个尿失禁偶尔这个出现一下，比如说看到这个他要去找那个钥匙就在那个桌子上放着呢，他拿着不方便，他就跟人指这个时候，你看说钥匙这个名字他就说不出来，或者说我一个很熟悉的人我想呼唤他，我叫他过来，我就是想不起来他的这个名字，很亲近的人比如说老伴的名字，他这个时候他都说不出来。当然有些人他还会看这个颜色没有辨别颜色的能力，偏盲，当然记忆力减退，这是经常出现的。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有些人可能是几种，有些人可能就是一种，这个呢虽然说是这个暂时性的，那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就是说我们总是防万一嘛， 如果我们就说脑血管，我们说心血管五小时，其实脑血管疾病更五小时，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脑卒中的啊发病率和死亡率，其实大家老是把这个关注都关注在心脏上了，它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心肌梗死的5倍，不管是中国还是说这个发达国家，它都是这个数字。所以大家如果出现以上这个症状，哎，那我们去到医院，这个不要嫌麻烦，做一些影像学啊，血液这个流变学啊，或者经颅这个多普勒这个检查呀等等，进行这个让这个临床医生能跟我们做一这个排查。 嗯， 因为中国来说防范。这个就是防这个万一的，如果出现我们当时又不能抢救及时的话，留下这个后遗症，那就会这个真的是遗憾终生。 嗯，确实一个人的健康呢实际上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些信号啊，好像你认为呢就是不正常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号，您一定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要忽略哈。那刚才呢这个张正呢已经把这个心脏和大脑方面的疾病前的一些信号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信号发生，一定要到医院去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那如果大家呢有这样的信号发生，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给我们打电话，具体描述一下，让我们的有关人员帮助您断定一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给您呢制定一个针对性的健康方案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17。那么平时我们经常说啊，如果真的是得了病了哈，那肯定要到医院去。那到医院去的话呢，更多的是应急和救治了哈。当然了，我们节目本身呢是说养生保健的，那我们养生保健的目的就是不让大家到医院去啊，就是说在上医院之前，您的病啊就通过您的养生保健呢就改善了。当然这个是最好的一种结果了。 是，我们说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来说，就像胡大医所说的这个，预防要大于治疗。 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预防的目的就是让这种危险事件呢根本就不会发生。 嗯， 这个不是做不到的。你看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老年人，人家平安医生，对吧？我们当然追求的是这个。无疾而终，人家也没有什么这个偏瘫呀，搞的这个因病致残呀，那个是什么？我觉得一个是生活习惯好，一个就是说这个精神那个思想豁达，还有一个就是人家一定你去跟这些人聊天的话，他的吃他的行，他都保存的非常不错， 就对于自己的身体他特别在意。你看前些时候注意这个电视新闻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啊，就是在春运期间哈，出现好几次都是说在这个春运的途中突然发生脑梗的情况，有20几岁的女青年，有40几岁的，有当然也有岁数大的，都是突然就倒地了，弄得特别可怕，然后嘴歪眼斜流口水，然后呢这个女青年自己还说没事没事我还接着要走，但是呢在这个乘警的一再要求下给她送到医院，一看是脑梗啊，得回是及时到医院，否则的话后果是非常这个不可想象的。其实我就肯定我就敢肯定像这样的这个女青年哈，这么年轻，在之前她肯定有些症状，她根本就没有注意，最后造成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没错，其实这个脑血管意外啊，我们说这不管是这个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这也是咱们节目中反复给大家强调的血管里边的纤维化的脂质斑块。我们不是老说它是这个沉默的杀手吗？那么管腔一点一点的这个在狭窄。你在某些诱因的情况下，像你刚才说这种春运， 嗯， 那个车上人又多又拥挤， 再有着急， 心里回家那个归心似箭嘛，心里又怯，这个时候如果再发生一下这个血管痉挛，再加上你之前的这个狭窄，哎，这两个原因加到一起，别说他年轻，那照样这个梗塞。 嗯， 所以这个你看我们说这个动脉硬化呀，就是咱们老说的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脂质斑块， 这不是我们的口号，就说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那就是说你这个斑块长在哪个部位，你哪个部位出问题。比如说微血管里边，我们说肾小球动脉，眼睛这个眼动脉，那可能影响的是我们这个肾功能，影响的是我们的视力。如果是堵在着我们的冠状动脉，那我们可能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一堆。如果是发生在我们这个肠系膜这个动脉硬化啊，我们就会这个消化不良、肚子胀、大便这个异常，甚至这个腹腔这个肠胃这个出血都会出现。那当然了，如果这个纤维质质斑块长在我们的颈动脉，脑供血不足，长在我们大脑这个动脉的时候，哎，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缺血或者出血。你看这个它的基本的这个病理改变是什么？一个就是纤维组织这个增生，增生以后最后再加上我们血液里边这个胆固醇就是粘附在这个纤维组织上，有一点像咱们喝那个玉米粥那个黄色那个稀粥一样，所以我们起的这个名字叫动脉粥样硬化。硬化说的是什么？就是说的是纤维化。那么粥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胆固醇粘附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了。那么在这个发病的过程中，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说大家老是说，哎，我怎么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了，哎，我怎么这个四肢呢感觉这个没力气了。那你想，如果一个通畅的这个血管，它给我们这个大脑这个供氧，供给这个营养呀，供给这个糖啊，它都是没有问题呢。可是你说你又没有完全这个堵死，只是你这个流动的速度慢呢，供给的效率低了，那就是说你不如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我们脑细胞这个就会出现什么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以后呢，代谢这个障碍。那这种就是一个慢性的脑损伤。那慢性的脑损伤，你看有些人发作着发作着，哎，这个老年痴呆来了。所以这个无形的杀手，沉默的杀手，我们总在给大家讲，你看从原因上来讲，血脂、血糖、血压、吸烟、紧张、不运动、肥胖，这是多因素在发挥着这个伤害这个血管。那他这个伤害就是一年又一年，某一天在受凉的情况下，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在紧张的情况下，突然一诱发，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病了。 所以说症状呢虽然是在全身表现出来了，那么刚才您说它的病变呢还是在血管当中哈。其实每一种病变呢都会有它相应的一种身体内部的一种病变，所以在这点上我们真的不要忽视它哈。 对，你看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啊，最危险的这个动脉硬化的，我们其实是跨区域的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心脏的动脉硬化，这个大家我们节目讲的多了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以后，你不是装支架，你就是这个搭桥，当然这个症状来说，一会儿是胸闷、气短、心悸、憋闷、咳嗽等等，这些都会发生。这是一个危险区。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脑组织这个动脉硬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颈动脉，这个也说的很多，颈动脉的硬化。你看像这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通常其实它是比较粗的，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个这个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的时候，就说堵的时候，你看严重的时候就好像两只手掐住这个有些人这个脖子一样，造成这个脑组织这个缺血缺氧，病人有些人就会感到这个头晕目眩，思维这个能力这个明显下降，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这个脑萎缩。当然你说如果颈动脉硬化这个斑块脱落以后，那就形成这个流动性这个栓子了，那这个就危险性更大。所以你看这个从核心来说，从这个发病机制来说没有那么复杂。作为我们预防我们保健，那就是你把这个纤维化的这个脂质斑块降解吸收，咱们用药，你看 医生老是给我们开这个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什么？你看这个梗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它血液流动这个速度得慢，加上你这个血液这个又稠，这会儿就容易在一个狭窄的地方发生梗塞。那我们吃阿司匹林，就是为了增加血液里边的抗这个凝血因子，因为血液里面它有这个凝血因子和这个抗凝血因子，那么用这个呢，其实就是防危险事件的发生。那咱们给大家一直介绍，你要减少这个副作用，一个就是用这个什么人参、葛根、黄芪、丹参这些提取物，还有这个蝙蝠窝奔毛孢菌丝体这么一些提取物抗纤维化。再有呢，就是从这个茶叶里边提取这个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它这个调节血脂、血压、血糖和这个血液这个粘稠度，其实就是指说抗这个斑块。你看我们有一个听众是08年啊，他到今年是87岁，他是有糖尿病的，也有高血脂的。他那个斑块他告诉我们的，他说现在去检查非常非常的平滑，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你想从08年到今年10年了，他没间断过。这个呢都就是说，我们说抗，其实就是你作为养生保健来说，不是说像急症那么养生保健能去控制，这个需要临床医学。但我们作为养生保健来说，我们更多的是防，把这个斑块慢慢吸收了，我们这个危险事件就离我们的很远。 嗯，就是别要到自己的身体呢无法忍受了哈，到危急时刻到医院的到抢救这步的话呢，应该说最后会留下无限的遗憾啊。那么在之前我们要积极的预防自己的这个疾病的产生，那实际上呢就是要好好的养生保健哈。那么刚才呢张正主任也提到了一些办法，那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别忘了啊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另外呢我们为了结合大家这个健康的一些问题，也让听众朋友呢更加健康的生活啊，那么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之上，我们结合节目讲座的内容，将春季时令养生食谱以及春季适合中老年人的运动方法、情绪调节的方法以及中老年人春季防治要点啊，主要是慢性病的防治要点等等相关的内容呢，是汇集成册哈，给大家呢这个写成了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索取啊，因为我们这个量呢确实有限，咱们只能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而且呢在这个养生集当中呢，我们不仅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小知识啊，同时呢一些健康的点啊，还有一些方式方法和手段啊，都写得非常清楚。 对，这个情绪饮食还有一些这个抑郁这个各种人群啊， 比如说抗纤维化也提到了。 还有包括你有些做一些什么操，这里边你关节不好怎么做，你在那偏瘫的人你应该怎么做，还是比较个性化比较明显的。 是的，所以呢八点半之后赶快来免费索取，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主讲医师张正，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医学营养控制血糖值正常，有利于控制糖尿病患者的体重，改善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和高血压，以及减少降糖药物的依赖。为了让听众朋友们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每天从家庭饮食控制调节血糖做起，减少对药物的依赖，定于3月23日开展食疗营养调节血糖培训课堂，教会大家如何在家庭中通过饮食调节控制血糖，

就分个平平安安。